视天地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季羡林的散文《一条老狗》的下半部分和他的另外一篇散文《月是故乡明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著名剧作家关汉卿的剧本《蝴蝶梦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季羡林年仅六岁就被迫与母亲分离，到济南叔父家中读书，整整14年中总共只回过三次老家，每次都是行色匆匆，未及与母亲好好团聚。就在他即将从清华毕业，以为可以从此好好赡养母亲的时候，年仅40多岁的母亲却离开人世。年轻的季羡林的悲痛是可以想象的。我们继续欣赏《一条老狗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我走进破篱笆门时，门旁地上有一团黑东西，细看才知道是一条老狗，静静地卧在那里。狗们有没有思想我说不准，但感情却是有的。这条老狗几天来大概是陷入困惑中，天天喂我的女主人怎么忽然不见了？她白天到村里什么地方偷一点东西吃，立即回到家里来，静静地卧在篱笆门旁。见了我这个小伙子，她似乎感到我也是这家的主人，同女主人有点什么关系，因此见到了我并不咬我，有时候还摇摇尾巴表示亲昵。那天晚上我看到的就是这一条老狗。我孤身一个人走进屋内，屋中停放着母亲的棺材，我躺在里面一间屋子里的大土炕上，炕上到处是跳蚤，它们勇猛地向我发动进攻。我本来就毫无睡意，跳蚤的干扰更加使我难以入睡了。我此时孤身一人陪伴着一具棺材，我是不是害怕呢？不得，一点也不。虽然是可怕的棺材，但里面躺的人却是我的母亲。她永远爱她的儿子，是人是鬼，都绝不会改变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在黑暗中外面走进来一个人，听声音是对门的宁大叔。在母亲生前，他帮助母亲种地，感谢重活，我对他真是感激不尽。他一进屋就高声说：你娘叫你来。我大吃一惊，母亲怎么会叫我呢？原来宁大婶撞客了，撞着的正是我母亲。我赶快起身走到宁家，在平时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，此时我却是心慌意乱了。只听从宁大婶嘴里喊了一声：喜子啊，娘想你呀。我虽然头脑清醒，然而却泪流满面。娘的声音我八年没有听到了，这一次如果是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那有多好，然而却是从宁大婶嘴里，但是听上去确实像母亲当年的声音。我信呢还是不信呢？你不信能行吗？我糊里糊涂的如醉似的急走了回来，在篱笆门口 地上黑黢黢的一团，是那条忠诚的老狗。 我人躺在炕上，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，两只眼睛望着黑暗，仿佛能感到自己的眼睛在发亮。我想了很多很多，八年来从来没有想到的事，现在全想到了。父亲死了以后，济南的经济资助几乎完全断绝，母亲就靠那半亩地维持生活，她能吃得饱吗？她一定是天天夜里躺在我现在躺的这一个土炕上想她的儿子，然而儿子却音信全无，她不识字，我写信也无用。听说她曾对人说过，如果我知道他一去不回头的话，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。这一点我为什么过去一点也没有想到呢？古人说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现在这两句话正应在我身上，我亲自感受到了。然而晚了，晚了，逝去的时光不能再追回了。长夜漫漫何时淡，我却盼天赶快亮。然而我立刻又想到，我只是一次度过这样痛苦的漫漫长夜，母亲却度过了将近3000次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段时间呢？在长夜中，全村没有一点灯光，没有一点声音，黑暗仿佛凝结成为固体，只有一个人还瞪大了眼睛在悬想，想的是自己的儿子。伴随着他的寂寥的只有一个动物，那就是篱笆门外静卧的那一条老狗。想到这里，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再想下去了。如果再想下去的话，我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。母亲的丧事处理完，又是我离开故乡的时候了。临离开那一座破房子时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一条老狗仍然忠诚地趴在篱笆门口。见了我，它似乎预感到我要离开了，他站了起来，走到我跟前，在我腿上擦来擦去，对着我尾巴直摇。我一下子泪流满面，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永别。我俯下身抱住了他的头，亲了一口。我很想把他抱回济南，但那是绝对办不到的，我只好一步三回首地离开了那里，眼泪向肚子里流。到现在这一幕已经过去了70年，我总是不时想到这一条老狗。女主人没了，少主人也离开了，他每天到村内找点东西吃，究竟能够找多久呢？我相信他绝不会离开那个篱笆门口的，他会永远趴在那里的，尽管脑袋里也会充满了疑问。他究竟趴了多久我不知道，也许最终是饿死的。我相信就是饿死，他也会死在那个破篱笆门口，后面是大坑里透过苇丛闪出来的水光。我从来不信什么轮回转生，但是我现在宁愿信一次。我已经90岁了，来日苦短了，等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，我会在天上或者地下什么地方与母亲相会，趴在她脚下的仍然是这一条老狗。 好了，季羡林的散文《一条老狗》我们欣赏完了。这条老狗可能是孤独贫苦的母亲的陪伴，他的身上寄托了季羡林对母亲的无限思念、不舍与愧疚。从母亲去世到他本人90岁高龄，这种感情陪伴了他的一生。在这篇文章中，季羡林多次写到故乡的周围满是苇丛的大水坑。在他的散文名篇《月是故乡明》中，他也写过这个家乡的代表性风景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《月是故乡明》。每个人都有个故乡，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，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，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月亮，未免显得有点孤单。因此在中国古诗文中，月亮总有什么东西来当陪衬，最多的是山和水，什么山高月小、三潭映月等等，不可胜数。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，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，也不知山为何物。我从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，顶天立地，好不威风。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，恍然大悟，原来山是这个样子啊。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，从来不同山联系。像苏东坡说的，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，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。

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愁湖边走， 右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。